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系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咧，同埋鲍伟聪嘅咧，亦都系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咁美国政府咧，驱逐咧哈佛所有嘅外国留学生，呢、这个决定咧就全球轰动，喺美国历史上亦都冇任何嘅先例，所以咧哈佛大学咧现在入禀咧法院咧系要求咧系禁止，咁而联邦法院咧亦都以违反所谓嘅宪法第一修正案为理由咧。就話咧，呢個 Donald Trump 嘅政府咧係唔可以執行啊呢條驅逐嘅命令。咁當然咧，政府咧就話會上訴同埋繼續咧係會打官司到底嘅。咁正如我哋喺快訊嗰度咧係講過，呢件事嘅真相咧就係第一，而家咧 Donald Trump 唔係下令啊嚇嗰啲學生咧即刻48小時內執包袱咧走人，同埋由聯邦調查局啊或者由警方咧係進入宿舍逐個逐個咧。是查他们的护照，然后押送上车，是直往机场，不是这样。美国政府的立场呢，就其实就限令哈佛大学72小时之内是遵从美国政府的要求，是提交所有的国际留学生他们的入学那个资历和考试的成绩和那些学生的姓名和背景。由于哈佛大学呢是拒绝政府这样的要求，所以 Donald Trump 呢才有这样的下令。而且咁嘅命令咧，系不影响今年喺六月，即系2025年度啊，即将毕业嘅学生吓，即系话咧，佢哋就算系做间谍都好咧，吓，即系呃到美国政府都咁多年咧，你呃埋呢个月咧都算啦，即系人哋政府啊，吓系讲道理噶嘛，你嗰出边啲人啊，嗰啲仇恨分子咁乱咁渲染咩？只不过系今年嘅九月，系2025年度入学，即系2024年入读。或者今年内咧毕业嘅咧就唔受影响，2025年入读嘅咧对唔住啦，就唔准啦，系嘛？同埋未读完嘅嗰啲啊，即系譬如话旧年啱啱读咗 first year， 仲有3年嗰啲咧就比较彷徨少少。嗱呢个问题我哋一阵再讲啊。嗱而家其实最主要咧系对于国际嘅学生啊，全世界嚟讲，包括咧对于韩国啊、日本啊。欧洲啊，西方文明国家好多嘅外国留学生，而家最大嘅问题就系而家已经系五月尾六月啦。佢哋咧系九月尾或者十月咧系嚟读哈佛嘅话咧，到而家佢哋嘅已经咧系正式接受咗哈佛嘅入学啊吓嗰个录取信。咁然后咧佢由哈佛收咗哈佛咧，咁个个梗系去哈佛啦。咁其他可能 MIT 啊。史丹福啊，或者系帕克莱啊，呢啲咁嘅，佢哋认为次一等嘅大学咧，当初四五月收咗佢咧，或者系今年年初收咗，俾佢哋拒绝咗咯。即系佢哋话我唔读你嗰间啦，我净系读哈佛。点知咧，哈佛咧，佢哋本来谂住收拾行李买定衣装，系九月份、八月份嚟嘅咧，而家冇得嚟。咁啊，点样调转头啊？系翻去同其他嘅美国大学讲。嗱，我而家哈佛唔讀啦，我而家讀翻你哋咧，嗱，讀翻你次選啊，同埋副選啊，冷選嗰間咧，呢個先係問題。咁呢一方面咧，就 Donald Trump 自然係暫時啊老爛你啦，係嘛？所以呢個咧係對於外國學生構成嘅嗰個不便啊，尤其西方文明國家咧，呢個係比較麻煩少少。不過相信咧，正如我講，係嘛？呢個禁令嘅執行咧，係由 Donald Trump 好多時候就開天殺價。譬如话欧盟啊，佢够话咧，而家咧系要征收呢个50%关税啦。而家经过冯德莱恩打个电话去咧，又可以暂缓。嗱，呢个会唔会暂缓？同埋呢个其实佢会唔会啊，系展开一个叫标靶式啊嘅精准啊呢个点对点啊嘅驱逐啊，定系一足高打一船人咧？呢个我谂系会一定有啊！我相信会有一个转圜嘅余地。只不过而家特区咧就非常之兴奋。就是香港这个科技大学呢几乎是48小时内即刻作出一个呢非常快的反应。说哈佛呢人气我取，他不要的那些呢我们全部接收。喂，这个到底你是不是科大是不是中了这个香港特首李家超啊和特区现在那只叫穷游啊。只要呢很怕穷游客，就是呢就说要抢人才。 同埋咧，即係你唔好聽得風雲谷太多，就話大陸咧小紅書落到嚟係冇錢，淨係食兩餸飯，呢個影響咧中國香港特區嘅經濟增長，一定要納入有錢人。嗱，如果科大嘅校長同埋校董會聽開風雲谷咧，我都感謝你啦。只不過咧，即係你唔好咁極端啦，執行得係嘛？啊，當然咧，呢班哈佛大學嘅學生咧，好多大陸人啊，由而家咧就影響嘅人數係幾多咧？全個哈佛咧有6800個外國留學生，由非洲到歐洲，至到日本同埋韓國。中國留學生咧就1365人，但係1365人咧，絕大部分係讀嗰啲咧碩士啊、博士，其中只係得35人咧喺哈佛係讀本科，本科即係 BSc 或者 BA， 即係咧大學嘅一二三四年級。嗱，点解读本科系读少个研究生咧？啊，呢个牛津同埋剑桥都系一样，我哋一阵咧系再讲。咁你而家1365人，包括咧35个读开 BA 或者 BSc 嘅咧，就如果你系科大完全接收喺技术上系咪可行咧？首先我哋唔好讲话行政嗰方面咧系咪衔接得到，就是、你呢个姿态咧，我觉得咧，有少少咧系猴急啊！点解啊？因为你如果我系科大啊，或者讲啦，好似好在港大、中大咧就未出声，但系惊就惊俾科大带头咧，以香港中国人嗰只一窝蜂惊执书咧，其他八间大学连埋演艺学院、连埋树人啊、珠海啊、能人书院啦嗰啲出声，都话要抢埋哈佛咧，咁其实就系一个即系嗱，讲句难听啲，系国际笑话咯。嗱，我讲一个好普通嘅逻辑问题：如果哈佛呢镬嘢，哈佛个6800人个个都系咁正啊！全世界咁多名牌大学，点解其他唔出声咧？嗱，到目前为止，就系琴日啊，只系得东京大学咧一间话，嗱，嗰啲冇办法收留日本嘅留学生。 日本啊， 东京大学咁讲， 记住啊， 日本留学生系受今次嘅禁令影响，东京大学咧系可以考虑咧，佢哋自动转学。嗱，只系东京大学只系讲日本留学生，系嘛？咁但系净系得一间，而且迟过科大表态好多。咁你知日本人咧做嘢系好审慎嘅，佢梗系考虑过好多咧行政技术嘅问题。但系到目前为止，点解牛津剑桥未出声？新加坡国立大学未出声，系嘛？其他嘅譬如话欧洲柏林大学、巴黎沙邦大学未出声，点解你第一个出声，但系冇乜其他嘅大学系去和应同你科大又争第二针呢？呢、这个当然是有原因啦，所以有时咧，身为大学咧，即系你唔好卷入呢啲政治啊，唔好咧情绪化。大学咧系要科学去思考，去冷静同埋理性。你而家第一间扑出嚟抢啊，系呢个哈佛有冇运行咧？我觉得冇。第一呢、这个只能够证明啊，向全世界强调，中国香港科技大学咧系一间远远不如哈佛嘅第二档次嘅大学。因为呢个叫人气我取，就好似呢卖二手货咁样，俾人但嗰时有一种感觉，一种印象就係哈佛呢嗰啲排泄出嚟嘅厨余啊，你下面啊喺嗰个厨房门口嗰处呢係等住一桶桶咁潲水厨余倒出嚟，你埋去抢啊，正啊，呢度好嘢，我哋全部立返去食，呢个呢唔係好好睇。唔好讲话厨余啦，我讲返正啲，譬如话打包。一间学校或者等于一间酒店，佢个布飞食唔晒，系佢谂住一箱箱咧就系掟出去推田区噶啦。然后你下呢咧走去攞住啲盒啊，攞住嗰啲一袋袋咧，话喂不如俾我啦，我带翻屋企啦，唔好嘥啊咁。即系呢个对于一间学校同埋对于一个城市咧，个形象系带嚟相当之负面嘅感觉啊。所以咧，其他嘅大学连台湾大学都冇出声。新加坡国立大学都冇出声或者未出声。如果你做第一间咧，我觉得有少少嗰个食相咧啊，唔系咁好睇。我哋个香港人讲叫食相啊，部非食晒嗰啲，食唔晒嗰啲嘢，你攞去，你埋去攞，呢个咧系冇问题。但系你唔好公开走去抢食，公开抢食咧就好肉酸，俾人影到出嚟。你可以私底下系同嗰啲哈佛大学啊。嗰度嘅學生會啊，你透過佢哋嘅聯絡啊，而且由科大嘅學生會出面就同呢個哈佛大學嘅學生會出面轉告俾佢哋聽，如果佢哋彷徨嘅話，係可以考慮接觸科技大學，然後科技大學咧喺一個可行嘅前提之下，願意接收佢哋咧係過嚟。嗱，你咁樣樣咧就適當啦，因為你顧住自己嘅身份啊， 系嘛？你自己都声称系咪全球啊一百大啊咩嘢系嘛？你而家俾人嘅 perception 咧系人气我取咧，系留底二手货呢啲咧，揸二手车啊呢啲咁嘅嘢咧，而且仲争住咧去舐去要咧，我觉得唉，即系我都唔知点算好啦，我唔知点讲好啊，即系你唔好个个都听香港穷游啊，我哋唔要穷游啊，需要有钱啊，啊何况？如果你开咗声，人哋哈佛大学嗰度嗰啲大陆留学生话唔嚟，咁啊点咧？嗱，我话俾你听，大陆啊，南方周末啊，喺广州啊，系离香港好近，已经人哋发表咗一篇文章，呢、這个题为《受影响的中国留学生喺哈佛啊，能转回清华北大吗？》人哋发表文章话唔得噶，系有技术嘅困难啊。点解啊？呢、這个你哋阿爷啊，个权威官方啊。啊！個文章啊，係曲線啊，係叫呢個科大同埋香港大學唔好咁啊，唔好咁亢奮，唔好咁躁動啊。個原因就係、是、哈佛你有你個學制，清華北大有清華北大嘅學制，係嘛？你收錄嘅學生，你有自己個學歷嘅要求，清華北大亦都有，係嘛？何況唔係話你冒冒然咧？你讀完哈佛孭住個招牌啊，係咪你大曬？唔係，係嘛？南方周末呢啲文章话中国嘅学教育都有尊严嘅，因为大陆有一条叫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嗱佢系要管理嘅，学生系要管理呢、這个唔出奇，因为佢共产党，佢里面讲明吓高学历嘅人咧，系嘛？如果入学未满一年或者未满一个学期，或者你系哈佛、耶鲁、剑桥、MIT 都不能够接受啊，系转学。北大清华自己校规就系咁，我知道你咧系全国好辛苦，十年寒窗口都入嚟，系咪啊？之但系如果你系喺校内，如果未读满一个学期或者未读满一年，你谂住转系咧，或者咧系转学，又或者咧系第二间冇北大清华咁叻嘅南开啊、复旦啊入嚟咧，我哋系唔接受，即系话家有家规，系咪？我有我自己嘅标准，你唔好以为用哈佛嗰个名咧嚟到压我，掟过嚟咧我一定要收。啊，美国人验过嘅货系咪就系最正咧？喂，你有个民族尊严啊嘛，你系中国人啊嘛，系嘛？所以呢个咧嗰个动作，我觉得咧嗰个食相咧系比较有改善嘅空间咯，系咪啊，鲍生？ 系啊，咁啊，今次咧就当然香港特区政府同埋科技大学咧就的而。且確咧就心急咗啲，咁我喺快信裏面咧形容過，即係半島酒店唔招呼嘅客人咧，你深水埗基隆茶餐廳舉手咧，就引起人哋一啲嘅睇法。咁我首先致歉先，因為其實我本人咧都去深水埗基隆茶餐廳食過嘢，幾好食嘅，又好抵食嘅。不過我要改一改呢個譬喻，其實我應該話咧係半島酒店唔收嗰啲咧兩餸飯咧嘅店鋪咧就唔好舉手。嗱，點解我話係兩餸飯呢？因為唔係話啲食物唔好啊。嗱，我哋上次快訊都講過，兩餸飯而家有龍等食嘅，有龍蝦嘅，可以係貴嘢嚟嘅。但係記住，去半島酒店食飯咧，呢個係一個配套，係一個氣氛啊。可能食個 fine dining 咧係要3個鐘，慢慢食，同人傾偈，或者你想追求女朋友，甚至喺度求婚。人哋嗰個殖民地建築咧係提供咗一個氣氛俾你。嗱，成個過程嚟嘅，咁但係咧，我哋食兩餸飯嘅時候咧，就係求温飽，兼夾要抵食，俗稱大陸嘅 CP 值要好。嗱，依個情況咧，依個譬如咧，可能恰當少少，即係話性質唔同啊。去香港讀書同埋去美國嘅哈佛讀書咧，係完全兩回事。咁最簡單，頭先你都舉咗例啦，南方週末嘅用一個曲線嘅方法話俾大家知，即係你哈佛。唔读要走嘅学生唔等于北大清华要收，嗱呢种就系国格啦，你唔好理，即系始终咧中国人咧，中国大陆咧有翻个尊严啊，尊严啊，个尊严摆翻喺度啊，仲有其实佢北大清华冇扑出嚟啊嘛，有冇扑出嚟？好似日本咁，东京大学话我接收翻所有中国留学生，如果你哋喺哈佛要转学嘅时候冇啊嘛，第一当然佢知道点解啦，第一就系头先你讲嘅国格。一定要有翻尊嚴先。第二，佢知道依班留學生，如果佢要留喺北京清華讀，佢就唔會去哈佛啦，係咪先啦？依個好簡單道理，去哈佛做咩啫？其實等於好多嚟香港讀書嘅研究生又好，本科生嘅大陸生又好，佢嘅任務唔係淨係讀書啊嘛， 有多重的作用的嘛，除了资产转移，除了在这里拿个特区护照，除了作为跳板再跳去欧美其他国家，甚至部分是千人计划里面的、一员，这些人家背后讲不出的原因，你为什么科大你还不知道，你自己还是空个头埋去自己举手，问题是如果你真的举完手之后没有人来那一下老土嘛，因为记者、香港记者虽然现在都不敢 KPI 啊， 是啊， 你 举 了 手、最后哈佛没有人来转学、那你科大情何以堪呢？所以为什么北京清华不出声、有很多个原因，里面有些不讲得，有些要讲的、所以现在的情况加上这个，还有更加可笑的教育局局长蔡若莲 科大抢客、狗屎冲不紧要，但是你都贵为这个教育局局长，你禁不住你都不要加把嘴、你还要加上把嘴，就是说你什么了，这条 KPI 那 科哈佛生都没有转回来香港的时候，那代表什么呢？陶生 这些蔡若莲出这些声证明他是乡下婆，这些人没有见识才是踎在香港特区是做吴克俭的接班人。现在科大反而有一个转圜的余地，你即刻半收回你那个呼吁，你说以后入入科大哪一号呢，是全部由蔡若莲局长、主掌的中国香港特区的教育局去处理。你现在还有得掹，如果你是你的老老土土的话，你就死了。香港01呢、都秉持着一个呢、务实的新闻作风，就是去即刻访问哈佛大学、这个呢被、下令驱逐的中国留学生。他就找到一个在坚尼地学院、他说第一这个30岁在那里读硕士，是吧，这个学生是中国人叫姜方舟。他说听到呢，他说很感谢中国香港大学呢提出的支援。但他认为大部分学生暂时不会转校，是吧、他说呢他们对哈佛的忠诚度是非常之高。即是说这位姜同学呢就说我多谢你的诚意啦。你叫我转来哈佛这个由哈佛转来科大呢我不想啦。他说就算普林斯顿耶鲁大学叫我们哈佛的大学踢了出来那些那里接收我都未必愿意。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喜欢哈佛咯。我是 loyal to 哈佛，这个叫姓姜的这个同学，是吧，你看着这个是中国人的，所以呢不要想着高攀的这些东西，你不要想着个个呢是这个向以为香港是很醒的，何况如果你科大行出第一步呢，我怕呢其他的院校呢受到刺激，是好像争买楼这样呢，是走去罗湖桥头那处是抢客，你知不知道？冇错，我哋讲 follow the money 咧，科大咧咁谂咧，非常之有道理嘅。因为咧，去亲哈佛大学啊，俾钱啊，读咩硕士、博士嗰啲咧，喺大陆当然系来自非常重要嘅家庭，唔系红三四代咧，就已经系私人民企，系高官或者来自军区。哈佛嘅学费绝对唔平，一年咧假假地咧，最少入门咧都系40,000+50,000啊嘅美金。另外仲有喺嗰处呢租楼住，仲要呢你彰显哈佛嘅中国留学生嘅民族底气，係买返架靓车，仲要全套啊，係咪呢啲名牌呢係着到靓一靓去返学，係呢要着到呢係靓过嗰个教授同埋其他嗰啲国际学生，你先至彰显到中国人啊嗰、那个而家係有钱。所以去亲哈佛嗰啲全部有钱人，冇错。之但係呢正如南方周末讲，你一冒冒然你叫他来转学，不要说学制那里呢是未必衔接。他来到香港你读科技大学，他这么多钱，难道你叫他屈质在这个大学学生宿舍咩？跟其他香港人一起住咩？那人家是哈佛来的嘛，是吧，你应该是怎样呢？就一条龙、就等到香港的地产商乘机sell埋清水湾，香港科技大学那个地区的那些呢豪宅，清水湾有很多现在那些独立屋的，很多人订货想着 BNO 就走人，是吧，你应该跟那里的地产中原和美联一起呢是合作是推销哈佛中国留学生被人驱赶的是来科大，不要住宿舍，住宿舍委屈了，你带着很多钱来直接买层楼，每个学生在清水湾呢买紧独立屋都买个 flat， 是吧，你一定要这样同埋其他喺呢个科大呢即刻呢係配合建成一个呢消费城， 喺周圍咧攞問特區政府攞多幅地啊，係嘛？其他嘅地產商咧嚇即刻喺個樹咧打裝，嗱嗱聲叫新鴻基啊喺嗰度吹翻一兩個樓盤啊，要快嗱呢、這個咧唔係淨係我講喎，好嘢喎！啊！呢、這個咧，中國香港特區親中愛國啊，一個叫民建聯一個議員啊，叫劉國芬喎、啊，佢啲反應仲快，即刻諗起一個錢字喎、啊，啊呼籲中國香港特區政府咧，嗱、啊、今次咧咁大隻蛤乸結撲出去咧捉到實啦、啊，要利用個商機啊！既然哈佛大學啊嗰啲中國留學生噓噓聲湧嚟啊，佢話不如將洪水橋啊嚇嗰度嘅用地啊係優化為啊係一個咧叫大學產業。啊！叫學研產居結合為咗敲鑼打鼓歡迎哈佛大學嘅中國留學生嚟咧，係將現有嘅四公頃嘅土地，本來係用於咧係建大學嘅咧，係擴大到咧啊四十幾公頃，大膽啊，係嘛？生米都未曾煮成熟飯啊，啲米都未見啊！呢位劉國芬議員咧，即刻啊上曬身，好亢奮，就問特區政府攞地。是建一个叫哈佛食物剩余城啊，系嘛？呢个咧即刻要整一个咧啊，优化嗰个洪水桥啊，大佬，我知啊，你跟佢政府嗰啲立法会个个都举手咧，系通过啦，唔使攞钱攞得咁快嘅，即刻夹啊陈茂波过水，系嘛？而家有几多人嚟啊？系嘛？身都未喐，唔好讲话未见米白嗱，呢啲咧就系。所以中國香港特區咧，我話呢班嘢咧，慢慢咧上邊阿爺唔係好信你，覺得你舐揦住啲線唔知想點咧，係有道理嘅。一見到哈佛呢一隻驅逐嘅大行動咧，你真即刻諗起個錢字，個錢你可以叫地產商投地喺呢個科技大學附近，但你唔好諗住即刻問特區政府伸手攞錢要土地，何況係咪啊？嗰啲地產商肯唔肯啊？阿劉國芬議員，你問過長實未啊？问个新鸿基，问个新世界未啊？佢哋肯唔肯啊？吓、啊，呢个投地至得噶嘛？但系堂堂话俾你听要计数啊嘛。好啦，另外咧就惊科大咧，一旦咁样出嚟抢客咧，就形成一个叫鲤鱼门啊。嗰排海鲜酒家嘅争客效应，就系、是、个咧嗰啲伙计出嚟咧，系攞住张餐牌嚟拉客入嚟。咁其他大学咧，不岭南咧，岭南喺元朗。岭南的背景亦都是美国传教士喺民国时代咧，系嚟中国嗰度举办，系嘛？你岭南都可以向哈佛的中国留学生咧，系宣传佢嘅美国背景。咁啊，中国香港大学咧，更加可以标榜呢个叫殖民地系英国人啊，吓个时候开办嘅。呢个时候你千祈唔好啊，喺度话咧亲中爱国啊，我哋九间大学啊，全部都系讲普通话，又里边有好多大陆嘅呢啲咧教授啊。因为呢啲去得哈佛嘅中国尖子咧，都系睇得中啊，系哈佛有白人做教授，有西人咧系有几多个诺贝尔奖。你呢个时候咧，你走去拉客咧，如果标榜啊，我哋校长又张翔啊，嗰度有几多间院校啊，里边嘅教授啊系来自呢个南京啊，呢个西安啊，大家讲普通话同声同气啊，你会俾呢位姓姜嘅同学为代表嘅中国留学生秒嚟噶。系咪？正如我讲过，每一个中国人的骨髓里面都是亲美崇洋的，所以你 sell 呢啲咧，科大你要做翻少少中国人的性格心理学啊，唔好认为睇净系睇到啲钱啊，吓，何况嚟讲对其他的大学都不是好公道咯，我觉得系咪啊？咁变咗你去晒科大，咁其他系点咧？何况你点交条 KPI 出嚟呢？而家人哋呢位姓姜嘅中國留學生已經出聲打定退堂鼓，同埋南方週末咧代表中國官方話俾你聽，唔好咁猴急啊！嚇、啊，下邊嗰啲民建聯如果擦鞋咧，係咪睇定個形勢先啊？啊，香港人就係有呢度咧，係好心急啊！一見到商機咧，係驚咧，係就執輸啊！但係咁樣往往咧係會適得其反啦，係咪啊，鮑生？ 当然啦，即系等于见到个明星失恋，咁你自己举手话，哎，我随时都可以做你男朋友一样。嗱，呢啲咧就系阿 Q 精神。咁、所以嗱，去得剑桥、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牛津嘅中国留学生，我哋真系唔可以当佢等闲。其实喺香港嚟讲咧，就算香港嘅大陆嘅留学生、研究生咧，佢哋本身都好多系红三代、官三代。啊、部分是淨係有錢的三代啦，因為他哋的背景才能夠在中國大陸咧咁樣成為尖子，因為成為尖子不是真的有苦讀生的，真的有很多是要咧學霸式係培養，同埋背後有關係。呢、這個學生簽證咧唔係隨手可得， 嗱，就举个例子啊，讲过好多次啊，傅晓田啦，咩人嚟啊？佢阿爷阿嫲系老红军嚟嘅，佢系红三代嚟噶，而且啊，佢就喺北京读完嗰个商学位啊，个语言课程去剑桥学院嘅丘吉尔学院读呢个教育啊，呢个硕士，呢个教育硕士香港冇得读咩？香港嘅中文大学嘅教育硕士好出名嘅，好多香港嘅老师都系读噶。点嗱？香港有教育大学添啊，好出名噶。点解傅晓田啊？佢唔去香港读，要走咗去剑桥嘅丘吉尔学院读。读完之后仲要捐一个花园俾丘吉尔学院，使咁多钱咧？咁唔通系因为呢个丘吉尔学院啊个名特别香咩？系就系咁解啦。所以点解你用傅晓田嘅例子，你就明白呢个中国大陆呢啲留学生嘅背景，同埋佢哋去呢啲名牌大学读嘅系乜嘢人？好多表面上 佢哋有任务。 普通一个肥仔，譬如你话头先嗰姓姜嘅，着住件红色哈佛大学嘅衫，你随时 check 一 check 佢嗰个阿爸阿妈或者佢阿爷阿嫲系咩人，一定有条线上去。 嗯嗯， 唔系做法官嘅，就系、是、做嗰啲市委院委啊里边嗰啲咁嘅官员嘅后代，全部都系有关系。所以嗱，你香港特区政府咧，你要查清楚，你真系要收呢啲人嘅时候咧。你有冇咁嘅？ 你要知定系嘛？ 系啊， 人哋有任务啊。点解傅晓田去剑桥啊？捐钱俾剑桥啊？丘吉尔学院啊？佢要借嗰个学啊，借嗰个学嚟到冚自己啊，同埋佢要喺里面掩饰啊！你明唔明啊？吓，佢要将自己洗白，同埋将剑桥牛津染红啊！一个咧系洗白，一个系染红，呢啲系好微妙嘅政治影响啊，政治工程。所以中国香港特区呢班傻仔，呢班精英，由头到尾你哋唔了解你哋阿爷嘅心意喺度做紧乜嘢，系咪？涌出嚟抢，何况我同你净系讲学术，去得哈佛、耶鲁、牛津、剑桥呢四间系读硕士同埋读博士，唔等于。佢哋咧係真係第一流嘅全球學霸，唔好搞錯。係人都知道去牛津同埋讀劍橋、讀 master 同埋讀 PhD 係好，對於好多人嚟講係一個取巧。入牛津、劍橋同埋入哈佛最難嘅係叫 BA， 係嗰個叫本科，因為咧你以英國嚟講，你要銜接前面嗰幾年嘅寄宿學校。好多人就喺第三世界本國嘅大學讀咗個 BA， 佢唔夠。佢要 top up 啊，佢要咧，即叫升级，所以佢先去剑桥牛津嗰度咧，系读个研究生翻嚟，用嗰个叫 PhD 嚟香港嗰啲都系啦。 唔系，尤其中国人嚟讲咧，佢有一种误解，佢以为博士一定高过硕士，硕士一定高过学士。但系好多时去牛津大学，譬如话当时嘅钱钟书， 嗯， 佢就去牛津，佢喺上海嘅光华大学毕咗业。佢去牛津唔系读硕士啊，去牛津重读一个叫 Billet 啊，一个叫文学士啊。嗰个文学士咧就系读两年嘅，就唔系读三年嘅，系嘛？但系咧系俾个文学士学位。OK， 嗱，徐志摩咧嗰啲中国嗰啲文青咧喺度吹奏咗成百年咧，话佢系留学剑桥，佢唔系，佢系去剑桥游学同埋旁听，因为嗰阵时嘅 lecture 系向外公开嘅，只要你孭个背囊行过。然后咧睇到咦罗素喺嗰度俾 lecture， 你走去留低喺度听两个礼拜，当呢个系英雄偶像。你翻到去中华民国嗰阵时，啲人文字未开咧，就话佢系剑桥高学历啊，系留学翻嚟。呢、这个叫游学同埋旁听。香港都好多人咧系咁嘅，咁翻到嚟啲人以为佢系牛津剑桥毕业嘅，嗰、那个系好容易，唔好讲好容易，系相对容易入啲。所以咧嗱，点解？中国喺哈佛啊里边有1365人，绝大多数系读硕士、博士，因为佢哋要 top up， 佢哋喺中国南开啊、复旦啊，甚至系暨南嗰个翻到嚟，然后翻到去佢哋嘅乡亲父老咪当咗佢哋系徐志摩咯，明唔明啊？呢啲咧系对于学术那个学术界有少少了解嘅，只不过我哋知道就唔出声啦。呢个世界各自出嚟揾食嘅啫，系嘛？用乜嘢做乜嘢踢爆人啊？不过咧，中国人咧嗰啲咩企业啊，嗰啲咁咧系信呢样嘢啊嘛。佢 尤其系硕士课程啊，即系博士咧就当然金啲啦。咁但系硕士咧相对地容易，通常咧有啲大学未必系哈佛啊，特别系香港嗰啲咧。 提供好多一年完成嘅碩士課程。咁呢啲咧好符合佢哋嘅成本效益嘅，因為喺香港咁佢哋一來咧就可以慳啲咁嘅食宿費用啦，另外學費就低啲啦，所以好多咧，而你留意依千幾個中國留學生咧，唔係個個都係博士，我敢講啊，八成以上都係碩士，只係少部分係博士啫。 所以哈佛的碩士博士啊，呢啲咧面對全球都是一盤生意嚟嘅。你唔好以為咧入哈佛讀碩士咁難啊，係嘛？正如阿 Donald Trump 話齋啊，有好多入哈佛讀嘅就二加二啊，係幾多都唔識啊。亦都可以講話好多入哈佛咧，肉牛津讀碩士一句英文都未識講得齊啊。點解？因為哈佛都莫才啊。你唔好以為而家哈佛擁有啦係530億美金啊個資產啊。其实咧呢啲资产大部分有八成咧系投资咗喺私募基金啊、不动产啊，喺全世界你都唔知道喺边度收埋啊！分分钟咧，哈佛有啲咧钱咧系掟咗落去香港山顶渣甸山啲豪宅啦。最近呢几年咧系冇咁一半啊！咁咧其实咧，哈佛真正嘅拥有嘅资产同佢账面500多亿咧，系只系得四折嘅啫。而且咧日常营运嗰度咧系好大使嘅，知唔知啊？点解好大使啊？因为哈佛有一条好奇怪嘅不成文嘅规例，只要咧你喺哈佛教过书，啊嚟咗职之后，只要你唔系炒鱿鱼，你呢世人都可以用哈佛荣休教授呢个名咧，喺全美国咧系勾捞去嗰啲企业嗰度做董事，即系中国香港特区都系啦。有一个知名人士咪话自己系叫荣休啊，港区政协嘅荣休啊，你知唔知啊？揸住个荣休港区政协都可以舐好多水噶，你知唔知啊？哈佛都是一样的，所以碩士博士呢很多的课程不止哈佛，世界第一流呢都是当一盘生意。所以你对这些哈佛今次被 Donald Trump 大不一挥排泄出来的中国留学生呢，你就不要是这么一种迷信。何况你今次科大都有问题，你说被哈佛踢了出来那些，你是不是只是收中国留学生呢？如果那里有些印度学生，有些非洲学生都想走来申请科大，你就不让他们读，只是收炎黄子孙，那你科大是不是实行了一个种族主义的取录政策呢？人家日本不同，东京大学说我只收日本留学生，人家日本人是讲这个叫种族崇优单一的血统，人家是拿正牌的，但是你香港不是吗？你正式国际城市嘛，你香港嗰啲学术界都好左交㗎嘛，要大爱包容㗎嘛，你而家淨係收中国留学生，其他非洲啊嗰啲呢，嗰啲唔系哈佛啊，人哋嗰度唔系考入去㗎，咁嗰啲唔收嘅话点呢？咁人哋走去投诉你㗎喎。其他哈佛嗰啲听到你话呢个科大有呢度有嘘声可以叫免考即刻呢系去取录。唔止係大陸啊，大陸唔肯嚟喎，你招攬到啲第三世界嗰啲過嚟，你又唔要啊？嗰陣時又點算咧？係咪你咪自己搞到有 scandal 咯？係咪啊？所以咧，呢個世界咧唔係咁簡單嘅，係嘛？你唔好以為呢頭唔要咧，你就過嚟，即係好似以前無線電視炒咗嗰啲藝人咧，亞視咧就話唔緊要，唔緊要，過嚟過嚟，阿梅小清啊嗰啲啊，嚟嚟嚟，我哋呢度咧係有劇集開，呢個最著名嘅大約1973年。嗰陣時啊，香港嘅華南影帝張英啊，係嘛？喺香港粵語片咧沒落之後，咪走去無線電視嗰度主持《歡樂今宵》。但係因為咧就成日翻工遲到，就俾當時啊嘅總經理蔡和平啊，蔡和平啊係下令咧係炒魷。蔡和平點解夠膽炒啊張英咧？因為佢係被澳洲幫嗰陣時啊嘅大股東咧係由新加坡請嚟嘅，所以佢嗰陣時唔同你哋呢班。梁醒波、沈肥肥讲中文是讲英文，一睇到张英咧系屡次迟到咧，冇得俾面，即刻炒 ，you out 系嘛？咁然后咧嗰边丽的咧，阿黄石照嗱嗱声话唔紧要，唔紧要，无线唔要，我哋丽的嘅大门咧系为你打开。于是咧张英咪过咗去丽的啊，即系后来亚视做咯。嗱呢个系香港嘅作风。咁但係科大啊，香港啲大學千祈唔好受呢啲咁嘅香港嘅傳統啊，呢啲人氣 睇定啲啦，我覺得一日北大清華唔開聲，你哋特區政府咧就唔好喺呢個 特別自己咧就舉手， 咪傻噶啦！哈佛唔係 TVB， 你亦唔係亞視 ，OK？ 嗰度啲藝員約滿咧，阿曾麗珍啊，或者樂亦玲唔簽啊，係嘛？唔等於你呢頭亞視嗱嗱聲咧，係過隔離啫，唔緊要，係嘛？行上兩個單位，我哋嘅 canteen 咧都好食過 TVB。呢、這個世界唔係咁運作嘅咯，係咪啊？中國香港特區咧要學下 mature 少少。个食相最紧要，食相两个字，英文冇得翻译噶，英文叫食相。 唔紧要嘅，我觉得记者一定要记住一年半载之后，记得问翻科大同埋教育局局长蔡若莲，究竟有几多嘅哈佛大学学生转学翻嚟嚟到香港嘅科技大学或者其他院校？最紧要， 所以咧，科大咧记住咧，各位教授啊，行政员睇咗《风云谷》咧。就幾多懸崖勒馬咧？我哋建設性嘅建議喺呢個時候幾大咧，將推裝俾蔡若蓮申請嚟科大轉學嘅咧，請你寫信俾蔡若蓮嗰度，佢話收啊收，佢話唔收啊唔收，唔關我哋事。OK， 我哋呢集其實 唔好咩啊，係 唔 係 貶低科大或者香港嘅大學？ 唔係， 因為大家客路唔同啊，我哋都知道咧有唔同嘅檔次，食嘢又如是，兩餸飯就係兩餸飯，半島酒店就係半島酒店，同一個人咧都可以幫襯兩個地方嘅。只不過是需要不同啫，係咪先？最緊要你要搞清楚自己客源是乜嘢，依一點最重要咯。 咁你招攬咧，我都同意。即係 given all this， 你叫科大啲嚟咧，都有好多招來嘅嚇。譬如話你科大清水灣個校園靚過哈佛啊，啊，同埋咧你科大個 canteen 咧係同時咧係有呢、這個揚州炒飯啊。牛肉面啊，兰州刀削面啊，供应吓个膳食咧，相信好过哈佛诶个 canteen 呢方面都可以 sell， 仲可以提供话香港有国安法同埋二十三条咧，可以保障你哋嘅人身安全啊，由乱入自由自及兴啊，对于你学生嚟讲咧，会更加多嘅保障咯、啊。你可以推销噶，国安法同二十三条都系一个卖点嚟噶、 啊，系啊，可以可以， 系嘛？ 亦都中大都可以推销，而家已经唔系黑暴啦。呢、這個黑暴校長段崇智已經俾中國香港特區嘅梁振英成功驅逐啦，成個中大咧個環境好安全啊。不過咧，即係千祈唔好對啲中國大陸嘅學生 sell 你嗰間大學啊，教職員都係來自中國大陸啊，係佔多數咯，係嘛？佢哋會白教眼咯，係咪嗱？我哋講老實話啦，唔好扮嘢啦 ，come on， 係嘛？好啦，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多謝各位收睇《風雲谷》，下次節目時間再會。 好多謝大家，下一集再見。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的订阅人数已经超过了40万了，感激海内外的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为了回馈大家，我们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的内容，现在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吃紧晏的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的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和爆Sir会以轻松的角度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还有收费会员专属的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我呢三年啊，尤其呢一年啊，我遇到识与唔识或者街边嗰度叫阿曹生，我好中意睇你风云谷嘅，你可以问佢香港点，全部都系头领嚟， 领头， 全部都话话个市系死晒，咁可想而知啦，系嘛？由自入兴啦。你而家住喺香港一个擘大眼、人人讲大话或者被讲大、被逼讲大话嘅城市， 咁讲唔可以话佢哋讲大话嘅，唔讲得 真话，真话一系沉默，系咪？ 系啊， 咁嘅比较之下，周围以前衰过你或者你睇唔上眼嘅地方，咩台湾啊、泰国啊、吉隆坡、马来西亚，全部都系天堂啊！同埋要承认黑白之间系有好多丰富嘅色彩。这个世界没有说一个绝对好和坏，尤其在政治世界里面，你以对一个人的喜恶，他是不是玩女人，他是不是有官司，你一定是会是令到你失去了一个真是科学和客观的一个看法。我有时喜欢挑逗，我歧视蠢人，我不是歧视基层的人，